陈鹏最后是3-1战胜了德国选手索尔加，那么中国队呢也是3-0击败。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乒乓球女子团体半决赛中，由陈梦、孙颖莎、王曼玉组成的中国队以3-0战胜德国队晋级决赛。在下午进行的乒乓球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由马龙、樊振东、许昕组成的中国队同样以3-0战胜韩国队晋级决赛。在女篮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以70-77输给塞尔维亚，无缘四强。此前中国女篮小组赛三战全胜，这也是中国女篮在奥运会上第一次以小组赛不败的战绩晋级淘汰赛。主教练许立明： 上升到这个层次以后，跨步的这个往上一个台阶，进入生死战的时候，你包括在球权呀、啊，在一些判断球的对抗啊等等，在球的处理上，我们都显得和对方差距很大。 其他比赛中，中国选手欣欣在女子10公里马拉松游泳比赛中获得第8名。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当前全球疫情上升迅速，疫情输入风险加大。近期多地机场、口岸、定点医院陆续出现境外输入关联病例，并造成一定范围扩散。截至今天上午9点，有17个省份报告现有本土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现有中高风险地区144个，为常态化防控以来最多，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防止疫情扩散。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全国疫情呈现多点发生、局部爆发的态势。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从严从快推进新发现感染者区域协查，做好重点区域、重点人员管理，防止疫情扩散。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副司长韩光祖表示，全面升级航班和机场运行疫情防控措施， 加密所有一线工作人员核酸检测频次，从事国际业务的一线工作人员要求做到隔天核酸检测，根据情况轮流安排，其他服务保障人员要求做到每周2次，每次间隔2天以上。 全国火车站坚决杜绝不符合出行要求的人员进站上车，按照首都疫情防控要求，暂停发售南京、郑州等中高风险地区进京列车的车票。交通运输部运输司副司长李华强表示，指导涉疫地区及时关闭进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区的道路客运服务，暂停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的跨城公交、出租车、顺风车业务。对于途经中高风险地区的公交和轨道交通线路，实施甩站跨站运行。 对于从事进口冷链物流的运输经营者，不得承运无法提供进货来源的进口冷链食品。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边作栋表示，上半年快递全行业疫苗接种率已超过90%，定期对快递从业人员进行抽样核酸检测。其中处理进口冷链相关的从业人员要定期全员做核酸检测。 直到目前还没有快递小哥和用户因为接触快递包裹而传染疫情，但是呢，也建议广大的用户要加强自身的防护，在接受快递包裹的时候尽量戴口罩、戴手套，把内件取出以后及时进行洗手，做好自身防护。 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检查管理司司长刘海涛表示，严格限制非紧急、非必要的人员跨境流动，从严审批签发公民出入境通行证件，对非必要、非紧急出境事由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 对申请赴境外留学、就业、商务等确有需求的人员，及时受理，经审核属实以后签发出入境证件。对参加国际防疫抗疫以及因企业复工复产需要出入境的中国公民，我们将及时的受理审批或提供加急办证的服务。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本土病例71例，江苏35例，湖南15例，湖北9例，山东6例，云南3例，河南2例，福建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7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15例，河南9例，湖北3例，湖南3例。现有确诊病例1240例，其中重症病例21例。 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7.0835.6万剂次。 连日来，各地进一步升级疫情防控措施，加大防控力度，遏制疫情蔓延。江苏省南京市和扬州市今天上午分别举行发布会，通报两地疫情防控情况。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江苏台记者刘宇威报道。 截止到目前，南京市223例确诊病例均在南京市定点医院治疗，目前所有患者病情尚平稳。8月2号开始的南京市第四轮部分区域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已基本完成采样工作，筛查期间共发现7例确诊病例，均在隔离的重点人群中核查发现。为了确保疫情防控的安全有效，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所表示，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出院后不可以直接回家， 到我们指定的定点的医疗机构进行康复隔离14天，符合可以回家的标准，肯定是核酸检测要都是阴性。回家以后呢，还是要进行居家健康监测14天。那么这个14天呢，是不能外出的。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执法总队总队长李明水介绍了目前当地如何进行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 我们农村541个行政村，6934个自然村，我们都实施了封闭管理，设置卡口，实行物理隔离，对进入村庄的人员查验行程码、健康码，登记基本信息，同时外部人员不得进入。 扬州市目前共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44个。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扬州市邗江区，扬州市全力做好居民日常生活保障。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丁明哲， 对26个封闭小区设计的330栋楼和1287个独栋户，协助社区上门配送生活食材、各类日常卫生用品以及防疫物资，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给予主动关怀和特殊照顾。 针对网民比较关注的扬州本轮疫情1号确诊病例，扬州市公安部门介绍，毛某宁因隐瞒行程，频繁活动于扬州市区多处人员高度密集的棋牌室、农贸市场等地，致使新冠肺炎疫情在扬州市区扩散蔓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扬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周辉 在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对其调查时，毛某宁拒绝说明来扬之后的行程，拒绝配合流行病调查，其行为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目前已被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立案并刑事拘留。 湖南省今天举行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截至今天12时，全省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0例，分布在7个市州、12个县市区。湖南省目前已派出70多人的省级专家队伍赴相关市州，指导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运用大数据加网格化筛查等手段，迅速将本土检测为阳性者全部追踪溯源到位。 湖北省昨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9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例。新增确诊病例来自此前确诊病例同一工地。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核酸检测及基因测序结果，病例均为德尔塔变异毒株感染，均为此前公布的江苏淮安某旅行团确诊病例的关联病例。请听报道。 自7月31日湖北省报告首例本土确诊病例以来，湖北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1例。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涛介绍，针对当前疫情形势，武汉市迅速对病例所涉及的相关区域进行封控管理。自8月2日起，将武汉经开区转口街划定为中风险区，中风险地区实行封闭管理。李涛， 截至8月3日，全市已封控小区56个，封控工地11处，上述封控区域均已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辖区居民统一进行核酸检测。 首例确诊病例发现后，武汉迅速开展隔离场所，做到应隔尽隔。李涛， 截至4日早上7点，全市累计筹接房间总数31300间，已使用房间26100间，预计未来3天。全市将再筹集隔离房间9000间，确保应隔尽隔。 北京市今天下午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今天0到12时，北京市新增3例境外疫情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总台驻北京记者刘天思报道。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新增的这三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8月1号公布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其中两例为确诊病例的亲属，有湖南省张家界市旅行史，一例为确诊病例同航班密切接触者。 鉴于其传染性高，传播力强，北京面临的输入风险和防控压力持续增大，经综合评判，本市将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业园二区、房山区岩村镇乐和家园社区定为中风险地区。截止目前，北京市共有中风险地区两个，全市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朱胜介绍，今天发布的朝阳区国风上官小区的确诊病例是此前确诊病例同航班密切接触者，朝阳区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立即开展相关处置工作。 望京街道地区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确需出京者需持健康宝、绿码及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上海市今天下午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测序，8月2号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可以聚焦在因暴露于由境外输入病毒污染的环境引发的感染。总台驻上海记者杨静报道。 截至8月4号14点，已排查到该确诊病例在沪密切接触者67人，次密接377人，全部落实集中隔离措施，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针对国内多地出现本土疫情，输入源头呈现多样性，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认为，国内很多本土病例都是因为德尔塔病毒引起的。 德尔塔病毒是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之后，现在逐渐进行进化，成为一个传播速度比以前的病毒更快的一种病毒。这个病毒是传播速度比较快，潜伏期比较短，病毒载量也是比较高。现在病毒变异以后，疫苗对它的防控不是100%，特别是防护的有效率有所下降的时候，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要进一步扩大疫苗的接种。我们是通过疫苗的接种来对付病毒的变异。 海口市今天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截至今天，海口市已开展两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总台驻海南记者王文昌、李海峰、朱勇报道。 8月1日凌晨，海口市发现一例新冠肺炎感染确诊病例，目前没有新增病例。截至今天，海口市对重点涉疫小区及周边重点点位和场所涉及人员进行了两轮次的核酸检测，一共采样22469人，核酸检测的结果均为阴性。确诊病例家属等8名密接者完成了第三轮次的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海口市本次发现的病例为外省输入本土病例，因此除了继续对重点场所、重点人群增加核酸检测频次，对15类重点人群全面开展核酸检测外，还将严防输入，要求涉疫区旅居史旅客通过机场、港口进入海口的，必须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没有这一证明的，第一时间转运后做核酸检测。 今年7月中旬以来，河南省遭遇历史罕见的极端特大暴雨天气，郑州、鹤壁、新乡等多地受灾严重。河南省今天召开发布会，出台一揽子政策支持灾后重建。总台驻河南记者任磊平、河南台记者朱一鸣报道。 河南省出台关于加快灾后恢复重建的若干政策措施，在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修复建设方面，力争京广线、陇海线、泰郊、侯岳等普速铁路和郑泰高铁8月中下旬恢复正常运输。为帮助市场主体恢复生产经营，河南将对部分受灾商户免收一个月房租。河南省发改委副主任李英伟： 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且受到灾情影响不能正常经营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收一个月的房租，减半征收两个月的房租，并在税收、社保等领域明确了相应的缓交政策。 截至8月3日，河南全省农作物受灾1470万亩，其中承灾970万亩，绝收570万亩，受灾养殖场户达18527家，死亡畜禽1114万头只。河南省财政厅已分三批拨付农业生产救灾资金4.8亿元，中原农险开辟绿色通道，已向养殖户理赔1333万元。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成启： 尽最大努力稳定秋粮面积，稳定秋粮产能，对具备条件的90多万亩地块尽快组织改种，确保一周内全部改种完毕。对徐子洪区以及还有积水的220多万亩地块 待积水退后啊，尽快排除田间积水，晒田散场，创造条件进行栽种。 河南省抽调万人技术专家服务团，支援各地开展农屋安全评估，做到不漏一屋不落一房。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龚奎生， 对于因灾损毁特别严重确需整村搬迁的村庄，首先做好村庄选址和规划工作，合理避让洪涝灾害频发区、地下采空区和软弱土涣散土层，而后由当地住建部门或乡镇组织有相应资质的施工企业进行统建。 7月22日至8月2日，河南省财政共下达11批资金，共计47.25亿元，支撑防汛救灾。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8点加强为今年第9号台风卢碧，预计明天上午将在广东陆丰到福建晋江一带沿海登陆。福建、广东两省提前布防，做好抵御台风的各项准备。总台记者陈庚、张子亚、郑树报道。 受台风卢碧影响，今天起福建省、广东省沿海地区风力加大。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最大风力可达9级到10级，阵风11级到12级。今天起到7号，福建省沿海地区和中南部地区有强降水过程，过程累积雨量可达150毫米到250毫米，局部450毫米。福建省气象局今天中午12点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为防范卢碧，福建沿海各地相关部门的干部下沉防汛一线，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已转移了2800多人。莆田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科科长黄斌峰， 按照三级风险防控机制，已下沉干部655人，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8人。 福建省已要求沿海在建工程工地、海上施工作业平台、港口码头和滨海景区景点、涉岛旅游活动一律暂停施工作业和营运，撤离人员，疏散游客。厦门市今天上午启动为期3天的排洪防涝专项整治行动，广东省沿海各地都派出工作组到相关区县督导防台风，组织应急队伍提前部署到低洼地段，确保强降雨时的及时排涝。汕头市应急管理局自然灾害防治协调科科长林建勇， 已落实全市在外的渔船全部回港密封，所有的近海渔排养殖人员上岸避险，海上风电施工等作业平台人员全部撤离。 最后播送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嫩江、黑龙江部分江段水位超警，海河流域张卫河水系水位持续回落，目前仍要加强对河道堤防和运用的8个蓄滞洪区围堤的巡查防守抢护，确保退水期行洪安全。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天气趋势预计，八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1,9,878,8,175例，死亡423,5,559例。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目前全美有近56,000名新冠肺炎住院患者，为自二月份以来的最高值。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3号公布的美国家庭债务和信用季度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家庭总负债达到14.96万亿美元，比第一季度增加3130亿美元，2.1%的环比增幅为2013年第四季度以来最高。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舒心、童林，主播玉雷、子文。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Yeah.